回望多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人生人心去到第91集啦，我想今日做少少回顾啦，因为我已经做了两年啦，咁系应该做翻啲总结或者检讨，系咪啊？究竟做咗咁耐啊？唔知道，即系自己又自说自话啦吓，唔知道人哋嘅反应啊，或者吓、已经开始好厌倦啦吓。因为我都听有啲意见咧，就话啊，我好想你讲多啲医学嘅嘢，或者系咩话健康啊，关于你知啦。其实我一开始就已经讲，我唔想讲太多医学嘅嘢，或者系疾病啊嗰类吓，唔系话我唔关心，而系咧少少有啲利益冲突嘅嘢，我都尽量唔想做。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咧，医学常识咧绝对唔贫乏嘅，绝对唔缺乏嘅。问题系你有你有冇去做啫？ 系啊，你去书局。很多大把醫學 書，現在那個資訊多到不得了，你真的你有興趣，你真的很想了解、健康常識，周圍都是多到不得了、所以我經常都說我看病，有些病人來到呢，我真的有些懷疑，有些感覺到他對醫學的常識，醫學常識我覺得一般的健康常識隨時多過醫生的，隨時豐富過醫生的、所以我覺得連講這件事我都覺得咁覺我沒有身份，沒有不夠權威，所以不要搞，不要自暴其醜，不要說短。咁讲政治，讲真啦，其实唉，走得上嚟讲嘅系想分享下啲政治感受，讲系咪？系啊，咁但系我真系就真系又唔够份量啦，系嘛？唉，俾人觉得你即系讲得唔好听，好闷啊，开始人哋厌倦啦，觉得你好烦啊，你唔好再讲政治啦。 因为你又唔系半途出家，都講唔上，因為根本你都唔係識呢樣嘢，只不過係即係簡單啲。我哋有時可能見到啲社會現象，咁用啲平民角度咁樣睇下佢究竟係點樣樣。 其實咧，我哋成日講，成日講都係話政治係眾人之事，政治唔係一個專業，唔係一個行業，亦都唔係一種咧高尚嘅學問嚇。所以咧，我基本上唔係咁講，我覺得人人都應該有一定嘅認識同埋睇法啦，好正常啊，有睇法先係正常。所以我有時我覺得我係做一個 layman 啊，好普通嘅常人咁樣嘅心態去同你哋叫做唔係分享，唔係分析嚟分享啦嚇。我對政治嘅睇法啊，或者我嘅立場啊各樣嘢嚇，大家都開始有人厭倦啦，覺得好煩啊，你唔好再講政治啦咁樣。唉，我又覺得好難過，唉，好難受啦，即係點好咧？讲咩好咧？咁咧，咁我谂住咧吓，下个月啦就开系我即系要喺呢度第三年嘅开始，我觉得应该有个改变转变啦，有个突破啦。嗱，讲真啦，我其实咧开头个头嗰几集，我最记得开头已经我得一个人做嗰阵时咧，我成日鼓励有冇人上嚟同我倾下偈啊，或者点？其实我系最想做嘅一样个模式咧，就系做一啲访问啊、人物专访啊，同人倾下偈啊、分享下人生嘅体会啊，因为人生系人人都唔同嘅，每一个人生都好独特嘅。我都讲咗两年啦，同你分享我的人生，你都听到厌啦，系咪？ 未必噶，可能你有啲新鮮事啊。譬如你而家做咗人哋婆婆， 咩？ 唔 係 唔係唔係啊！即係做咗人外母啊， 外母 外婆， 做咗人外母啦，嗰樣有啲咩唔同啊？咁呢啲都係新嘢 嚟。呢啲冇咩冇咩突破嘅，真係其實嗱，呢啲人冇咩冇一直都去分享嘅，啲又唔係即係唔係話私隱或者私事，真係太無聊啊！反而咧，我好想咧，好有興趣咧，同一啲唔同嘅朋友啦，分享一下佢哋嘅人生啦，因为我真系觉得每一个人都系唔同嘅身，即使系同样嘅职业或同样嘅出身啦，吓个生人生嘅经历啊，都系完全唔同嘅，人生嘅故事咧都系好有趣嘅。你唔好以为诶、哎，我人生好平淡，无聊无聊聊咁样，其实唔系噶，你肯去谂、去思考、去发掘，每一个人都有啲精彩嘅人生故事嘅。 系咩？ 真噶，真噶。 我暂时觉得翻工放工好闷。 同埋有一样嘢咧，我又特别希望咧，即系嗱、我其实我看病人的时候我最喜欢就是跟人倾偈的时候就当然 去了解他的了解他的人生身体健康各样的背景我有很多时候发觉这些人的不开心的困惑是很多时候因为看不到自己的优点而往往是、即困惑于自己的缺点或者不適啊、唔舒服啊、唔快樂嘅地方咧，嗰樣嘢咧就好困惑，所以令到即係好多毛病啊，甚至乎唔開心啊、抑鬱啊嗰樣又出咗。你諗得多嘅嘢，多數都係唔開心嘅嘢。 因為你咁樣講，我又諗翻喺早嗰排咧，喺網上面睇咗段片段，就係講緊有一個畫家啦，咁樣佢就叫咗好多人嘅，叫好多人嚟，咁就唔望住嗰個人嗰個樣，咁淨係聽佢自己描述自己嗰個樣，咁咧跟係啦，咁跟住咧佢就跟住嗰、那個主人公嗰個描述， 係啦， 畫翻個樣出嚟，咁跟住另外之後佢再做多一樣嘢就係咧，就佢就揾另外一個人望住呢個主人翁，跟住睇完之後咧就。 凭嗰个记忆啊， 系啦，我唔记得佢凭乜 记忆啦，即系凭你个 image 啦，你个 系啦，咁就揾个另外一个人咧，就从佢口中咧就描述翻嗰个人嗰个外貌，跟住个画家再画出嚟，咁系啦，咁即系其实同一个人，但系喺人哋口中同自己口中画讲完之后咧，佢画完出嚟之后咧，系全部都系喺别人口中睇上去嗰个系画得靓好多，同埋系真系近似佢个样多啲咯。即系其实呢样嘢就好， 你呢样嘢，你呢个例子讲得好好啊， 好配合翻你啱啱先讲咧，就系话好多人佢自己系将佢自己嘅缺点啊，或者一啲比较缺失嘅地方咧，就放大咗啊，咁就将佢自己本身。优点咧就掩埋咗，或者系睇唔到，咁啊就觉得自己啊好惨啊，好惨啊！呢样又死，嗰样又惨，总之就好惨，失败人生啦、啊！我等于我觉得自己是零啊！嗰啲 就系呢样嘢，其实原来就系最愚蠢嘅。但系佢系咁啊， 但佢有拥有嘅嘢，佢就自己佢冇去留意咯。 冇错啦，好人往往就系忽略咗自己嘅优点，而我嘅工作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就發掘佢嘅優點，話翻俾佢聽，提醒翻佢聽，其實你有好多好嘅嘢啊！我諗心理醫生可能都係做呢啲工作。如果唔係咧，好多人咧就抑鬱到死，都係因為佢自己淨係睇到缺點。 佢關於佢係挖翻佢嗰啲優點，同埋幫佢建立翻佢 建立翻個自信嚇。咁啊，當然啦，你可以你以為好多人咧表面咧就好似好自信啊，或者喺人面前咧就好威风凛凛啊， 好多女强人嗰啲，我成日谂起。 但系咧，背后咧，或者佢翻到屋企系另一个人啊，或者系咧，唔好话暗春啊，直情好懦弱、好退缩啊，咁样嘅，好多呢啲情况出现嘅。 即系佢要喺人哋面前就强装起自己， 系啦，系啦，系啦，系武装自己， 武装自己，架起自己，咁咧就系保护能力嘅一种，其实就系、是。往往就反映翻，其實佢自己個本身個內心嗰啲嘅懦弱啊、自卑啊，所以先至扮到好勁。即係我又諗起啲簡單嘅例子，就係咧以前睇嗰啲嘅古惑仔嗰啲咧，咁咪嗰個係個個都牙起曬槓咁樣，好似大髀山線咁咬開咁樣行嘅。咁嗰啲其實佢咪又係調翻轉一樣嘢， 好似啲蟹好似要講嚇人嘅啫嘛。 係咯，就係因為自己唔掂，所以先要裝起個樣子。 冇錯啦。 店嗰啲佢行出嚟已經有個震攝， 咁呢個都係社會嘅常態嚟嘅喎。咁你喎呢個係正常嘅生存之道喎，亦都係。 是不是 但都反映返佢自己入面佢其实好多嘢可能係缺失咗囉。 係呀啦咁所以讲返转头呢我就话呢人都係八卦嘅。啊、我知道好多人都喜欢听下人家的故事那我觉得是吸引那我们都会八卦才会去对政治有兴趣的老实说是吧、啊、或者对很多 世事或者很多人生的故事你对这些有兴趣、啊、都是源于八卦的、啊、那因为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就不是我今天才想到的我跟你说过我之前都有请过几个朋友上来但是都是很难才请得到的同埋我曾经几次呢是一些、示威的场合啊或者是一些聚会啊遇到啲朋友啊啊倾开偈啊咁我觉得哇你啲好有趣喎、啊、你呢个经历啊各样嘢。可唔可以上嚟同佢倾下偈啊唉个个都俾柠檬我食。咁可能呢我人未年轻啦我又冇乜份量啦咁、啊、所以呢啲人呢就不屑于同我倾偈或者上嚟啦。 咁你又唔可以咁讲可能有啲人对镜头比较上敏感咁就比较上又想低调啲咁可能佢笠住个面佢可能肯 就上嚟。所以呢所以变咗我都真係冇心机啦就费事再搵人啦。啊因为我通常都系随缘嘅好难好少会话主动去諗住啊搵边个搵边个咁呢样嘢系有困难嘅。因为呢我实在系识人少咁、啊、呢我就冇乜朋友嘅啫。咁我又自己有啲自闭嘅。咁叫我主动去搵人呢系有困难嘅。因为我都唔系好懂得去咁做一不嬲都系人哋搵我我未试过搵人。 咁威威 啊！咁我系懒嘅，我系好即系比较即系被动下嘅。 不过呢啲系同人嘅性格有关嘅啫。你个人本身系喺呢一类型嘅，或者本身系好中意周围 识人 识嘢，系啦，嗰啲又另外 即系我唔够交流广阔啦。因为我其实真系嘅吓，有啲自闭嘅，可能我自己又真系好彩呢个职业咧系人嚟搵我，我唔需要搵人嘅。如果你话做 sales 嗰啲，即系我要去搵客噶，咁嗰啲真系凄凉啦。如果系对我呢咁嘅性格就死得我死。 所以其实你个工种同埋你个性格系要夹先至可以做得长。如果唔系，你就会。好辛苦、 啊。是啊但是如果我諗住来月啦下一个月开始呢我想搵一啲节目搵啲朋友上嚟倾偈呢咁我就真係一定要硬着头皮呢去开声搵人啦。咁好彩呢我又觉得呢都可能唔係话完全绝望嘅因为而家有 Facebook 呢、啊、有啲我唔識嘅人但係我諗係即係都叫做人人都識啦我唔識佢啫。咁、啊、如果我真係我唔怕面皮厚唔怕丑咁样或者系咩叫做咩 PM 系咪咁希望就会有啲 response 啦咁我跟住会做㗎啦我下个礼拜呢我就好彩啦我约咗 Ray, 阿 Ray 真係好仔嚟嘅就冇一定。所以呢下个礼拜呢我哋会介绍 Ray Wong 啊我哋本土前线本土民主前线齁苏人起义嘅主持人佢真係冇就真係好好难得。咁我諗住佢即係我嘅计划想搵啲咩人呢我諗下呢如果我好似之前搵嗰啲真係素人嗰啲冇人未 嗰啲真係想 即係冇人係啦冇人識嘅咁嗰啲有個壓力嘅係啦咁我諗呢我跟住如果想要搵又能夠希望成功搵得到嘅呢就應該係一啲即係有少少名啦或者有人識啦個知名度開始浮現啦咁佢就唔會介意嚟上嚟傾下偈呀咁樣嘅因為我有少覺得呢譬如就 Ray 呀、或者其他嗰啲民主意识呢我讲是如果是出咗即是出咗名或者上咗位呢冇话唔係叫威呀吓。 都已经 有人拉过所以出名就佢睇。 唔参赛啦咁。 係啦唔係话参唔参赛我觉得呢大家都系一个 synergy, 大家都有一个共即係有个共互相有个叫产生一个化学作用譬如佢开始俾人认识啦既然佢系参与咗呢个抗争啦咁希望都系做到啲事㗎嘛。 嗯 是吗咁唔係话想俾人認識咁呢就要出名你知呢如果喺讲社会我哋出嚟斗争出名唔係好即係等于即係出事㗎啦。係出祸咁解佢哋因为俾人拉先至会出名。 呢样嘢 几 sad 㗎。係啊但係呢既然我哋香港已经进入呢个抗争嘅年代呢、我感觉到越嚟越多嘅疑人啦、啊，或者系嗰啲我认为真系向对香港有将来会有好大贡献嘅朋友、年轻人吓，系、逐步咁涌现啊吓，我觉得系越嚟越即系多啦吓。咁呢啲朋友咧，我觉得 我哋对佢嘅兴趣会大咗嘅。咁你会，既然你话想入做人物专访嗰个人，你有兴趣先得嘅，如果唔系边有兴趣听啫？咁又系嘅，即系虽然我就好想揾啲所谓素人，因为我觉得嗰啲故事仲更加啊 raw 啦，即系吓，即系由即系叫新鲜啲嘅呢啲。名人的故事，即係有啲人士都係千， 你想做一啲民間故仔咁樣。 係啊，咁如果你話我哋而家即係慢慢浮現嘅，出現嘅叫少少知名度嘅朋友咧，嚇、啊，咁我諗希望係大家會有興趣聽啦，啊，或者係呢、這個一個新嘅開始啦，新嘅突破咧，或者係能夠引起大家對香港的社會啦，對人生的睇法啦，因為你聽不同的故事，然後大家又是一種分享啊，交流一下啊。因此我哋點解會睇小説、睇故事，就是睇人哋嘅故事，是可以 reflect 一下自己嘅 自己 生活啦、 自 己人生啦、啊。嚇、其實呢樣嘢係好嘅。我記得咧，我以前咧即係人網個年代咧，我好中意聽李家豪嘅。你即系你有个咩嘢啊？系知云会客室嗰啲咪又好受欢迎噶，系咪啊？咁嗰啲当然啦，嗰、那个主持人就系知名人士啦，咁啊当然受欢迎啦吓、啊。除咗受访嘅嘉宾有知名度，咁我主持都系一个有知名嘅人， 卖点嚟， 卖点嚟嘅。咁我哋呢啲咧，我哋呢啲咁样嘅都系少少嘅网台吓、啊，我哋呢啲咁嘅人微言轻嘅尤其是做节目都系做得拉拉咔咔嘅人。咁人能够吸引到人哋嘅兴趣去听咧，咁就睇下我哋嘅将来要请嘅嘉宾系边个啦。咁下个星期阿 Ray 就会嚟陪我哋倾偈噶啦。咁我唔会净系同佢讲社运嗰啲嘢噶啦，即系讲真啦。咁一场嚟到，啱啦，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嘢嚟嘅啫。有啲真系冇乜突破啊！当然大家都好想讲啦，吓、啊、佢有谂法，我个谂法可能一样，大家都好想发泄下。但我谂我尽量系唔想讲即系政治啊，或者系运动嗰啲嘢，而系好系啦，好想去探讨下佢哋嘅内心啦，佢嘅成长啦，或者系佢有咩嘢人生嘅体验啊，或者系点样？我谂呢啲系从内心里边去发掘一啲故事出嚟，会系有趣嘅。 嗯， 系咪？ 因为其实你自己经历的嘢，你系讲紧你自己呢几十年噶嘛，但系其实人哋经历嗰几十年嘅嘢，你系冇可能会知噶嘛，即系除非你嗰个人嘅啫。咁有阵时你想即系点啊，接触得多啲或者认识多啲，咪唯有可能透过呢啲咁样嘅古仔啊，或者一啲小故事啊、生活小事啊，咪喺嗰啲地方嗰度俾你自己丰富翻，可能自己缺漏咗嗰啲嘢。 其实咧，我想强调一样嘢咧，我哋唔系话去啊挖啲私隐啊，啲秘密啊， 狗仔队 唔系想去挖嗰啲嘢，而系咧好想喺一个交谈啊，或者系大家去即系叫。真誠咁樣去交流嘅期間咧，令佢對自己嘅人生或者我哋對佢嘅好奇嘅嘢咧嚇，我哋可以知多啲啊咁樣啊，大家唔好以為咧去揭人私隱咧就有乜嘢唔係唔好咁樣，其實有好多人就係好奇怪嘅感覺，就係以為咧有啲嘢咧唔好俾人知。一個人咧最好就做到咧叫做咩啊，光明正大，就係事無不可對人言。 嗯，咁有啲嘢可能都系想秘密少少，俾人知都好正常嘅。 咁呢样嘢系嘅，但系我嗰阵时我哋话做人咧，你抱住呢个心态咧，你做人就会光明磊落好多，同埋一定系开心好多嘅。一个人有啲嘢叫做话得俾人听嘅嘢咧，系都系困惑嘅。 简单啲，你同人嚟，即系同人哋相处，你系坦诚坦然嘅话，咁都 OK 嘅咯。我又觉得，起码佢对住你，佢唔系谂住遮遮掩掩啊，咁阴啲咁。其实呢一样嘢已经系你同人相处之间嘅一啲好紧要嘅元素嚟噶啦。 系啦，所以咧，其实咧，我都话啦，我将来即系跟住希望做嘅访谈节目咧，就系、是、想重视呢一样嘢，就系、是、真情嘅交流，真心嘅交谈。 嗯， 我希望做到一点吓，咁、啊、就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请嘅嘉宾咧，我唔绝应该冇乜 personal contact 嘅，即系唔系话我私下交个朋友嚟，一定唔会系嘅添吓。我相信我会揾咧，我亦都希望大家入俾啲意见我啦。你边个你觉得？好想知道佢啲，同佢倾下，即系知道佢嗰个私事啊，或者点样啊，或者系 即系俾人认识多啲 ，explore 佢多啲。 系啦，你呢个人有兴趣嘅话，你或者俾啲意见我会 嘗試下不同的渠道看看可不可以聯絡到咯、啊、其實都硬著頭皮的，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個心理的突破來的。基本上我呢一生人是很少不會做這些事去主動找人或者漏人的，這 件事都要試 是啊，但是為了希望做到做一個節目，或者我都希望是真的說這個是我的興趣啦，你說我第二件事我都是不敢說我厲害的，但問嘢咧，我都應該係專長嚟嘅。 你當滿足下你想知多啲嘅心態。 問人嘢，問人啊，唔好話起底啦，好似咩嚇，即 係我冇講過嚇 嚇呢啲嘢，我應該冇問題嘅，即係傾同人傾偈啊，交談啊，咁我亦都唔需要同一個朋友啊好熟嘅人，我先至傾到偈嘅 嚇。咁啊係，其實好多時喺家可能見到面咁樣即係講下，即係簡單啲，即係我哋叫吹水喎。 有一次你上嚟啱啱撞到佢，咁打个照面啦，基本上应该冇，但系佢一口嘅应承，我觉得好高兴咯，因为我之前尝试过揾其他人嘅，但系全部都唔睬我，所以我系有啲担心死啦，我想做呢种咁样嘅形式嘅访谈，但系有冇人嚟先得噶？呢个系我最认为最大嘅挑战同埋一个困难嚟嘅，希望大家俾啲鼓励啦，或者系俾啲意见我啊，等我容易啲揾到嘉賓啦，嚇咁啊講咗一集呢啲咁樣嘅自己即係個人感受或者我哋嘅展望啊嚇，我哋來年 你當係兩年嘅 review 咯， 係啊係啊，我覺得應該嚟個總結，因為我講兩年都係講我自己，譬如人生啊或者我睇法，實在係。已經是煩沒什麼好講的了， 講都講了 人家不悶我都悶了，其實你看到我講，譬如我講上次已經講到名利虛妄啊，各樣東西講， 其實你自己都虛妄 了，已經有一個鋪排是你一個了結的了对这个即对人生的探讨，即个人我自己我跟你都分享了，由第一集开始跟你讲我自己的人生我的经历，我都分享了很多，亦都是一个了结的了，所以应该是一个突破。还没说我今天的题目呢，其实就是豺狼当道，群妖乱舞。 咁呢样 呢样嘢咧，我一讲题目，大家都知道系乜讲乜噶啦。咁啊，纯粹一阵间 咁，所以而家就透透啦。 系啦，一阵间翻嚟就会讲正式入主题啦。 回望多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啦，翻嚟第二次啦，系啦，即系讲咗一次咧，喺度自己 回顾 总结啦，系啦，回顾啦，吓都足足两年啦，做咗，咁下个月咧我就系第三年嘅开始，所以我觉得有个突破咧都应该噶啦，做乜嘢咧？做到一年半，即系做一段时间就会老化噶啦，呢个必然嘅。 滑咗牙， 唔系滑牙成闷啊，老态疲态出现，所以我希望多啲新嘅新嘅叫冲击。有些朋友上来呢挑战一下个脑袋，看我呢真的 refresh 一下，因为我都觉得有点顿顿地了。我今天的题目呢其实就是豺狼当道，群魔乱舞，咁你听就知咩事啦，边个豺狼系人都知啦。 斩妖除魔有冇人？ 斩妖除魔就靠阿郁敏咯，同埋而家阿黄达啦、二气公民啦、本土前啊呢班勇者、勇士同埋义士就系靠呢班人出嚟咧，就系即系斩草除魔。即系有阵时咧，而家嗰种咁样嘅妖气系令到你咧，真系哎呀，好 唔系好事嚟嘅， 残厌啊！真 系我有句说话，国之将亡啊嘛， 必有妖孽，系啊， 系 啊， 应下景都系。 其实我记得我有一集都讲过呢啲妖孽噶啦，不过而家系越嚟越严重咯，同埋嗰个规模咧，去到咧好似有种文化界又有啦吓，专业界嘅又出埋嚟啦吓，唔系净系流罗啊嗰啲咁嘅土匪土共啊咁样。 啊，即係搞到咧，好似越嚟越有規模。 其實我係覺得點解會咁咧？個情況就係、是、一班未必係識嘅，淨係想表態，但係未必係。知道政治是啲乜嘢，或者佢之前嘅啲乜嘢係盲撐嗰班，但係佢哋孭住可能係一啲商界啊，或者一啲佢哋專業界別嘅名氣啦，或者佢個響咗呢個朵啦，咁就出嚟咧就喺度亂講嘢咯，所以你咪覺得 亂講嘢， 所以變咗， 我覺得係有計劃。有組織 嘅，但系其實佢可能個心入唔係即係入邊嗰陣嗰啲係咩，佢就未必咁清楚。淨係哦，我要講政府，我要舐佢鞋底，咁就講啲好好聽嘅。 我覺得你呢樣嘢就一廂情願咧，以為佢哋無知唔識嘢，你真係錯曬啊！唉，佢覺得佢對政治嘅認知多過你啊！你哋啲人咧就天真無知啊！你哋真係無知啊！搞震嚇，呢啲唔會贏嘅仗，你去打你咪輸死梗啊！佢覺得呢啲係會贏噶嘛？你點會你点敢去撼动呢个共产党？你系咪即系撼动埋墙自己去死啊？佢咁，佢觉得你哋唔识嘢，佢哋又叻啦， 所以咪出嚟指指点点。 系啦，佢哋系啲即系好高嘅叫做 应受性啦，啊，即系知名度啦。 佢觉得自己好醒目，好识投机，啊，赢面好高。咁佢先會出嚟，呢班人一定計算過嘅。 但係唔好似你咁講賭嚟嘅啫嘛，賭博嚟嘅啫嘛。 係啊， 喂，你一鋪清袋嗰陣時候真係皆大歡喜。 即係而家種妖氣多到咧，你真係覺得咧頭都暈埋啊嚇！唔使講屈榮賢啦，嗰、那個撐屈榮賢嘅遊行又真係哇！你嗰、那個嗰個周融啊，佢喺度演說啦。 哎呀，我有聽到，我聽毛管都動埋。唔係啊，嗰、那個唔係演說嚟，嗰、那個係 屈佢係屈榮賢寫嘅嘛。 屈榮賢寫嘅，跟住佢讀出嚟。 系读唔出，但系佢句句都系啱嘅，佢句句都系真理嚟嘅，撑言论自由，吓捍卫新闻自由，佢话系，咩话系要保护弱者，吓打击呢个咩话，言论霸权，咁佢讲乜嘢咧？ 我想话咧，佢知名度又高啲，我哋真系素人嚟嘅，一介草民咁样。边个系强者，边个系弱者啊？呢个状况之下， 有幅漫画，我觉得好精彩嘅，就系成班嗰啲咁嘅防暴队咧，揸住个盾牌，个盾牌就写住我们都是屈榮賢，啱啦，呢班全部都 打佢啦。 咁呢班咁嘅人，讲真啦，佢如果唔系有背后嘅你有人撑住啊，或者感觉到安全啦，佢觉得佢点会？趟呢份一趟浑水啊！讲真系咪？系啊， 我硬系觉得咧，呢班人其实系狐假虎威嘅啫， 一定系啦。 同埋咧，我系觉得狐假虎威个古仔咧，其实应该有后著噶。个后著就系咧，下次咧， 好惨， 下次咧嗰只老虎咧系都系担咗佢哋只牛咯。 系啊，应该。 我觉得个后著系咁。 系啊，呢个应该系即系。天理嚟噶嘛，系咪吓？一定系死得好惨啊！吓，即系去到呢、這、一个、那个地步咁样啊！呢个譬如呢、這个个怀仔事件啦，其实唔好多呢啲，譬如我哋保卫本土，真系为香港保卫香港，我哋自身嘅权益，我哋自己本身本土嗰、那个叫做大家自己嗰个权利啊，或者系生存嘅吓环境啊。嗰啲人，譬如我哋之前嘅光復行動啦，嚇同埋而家呢個反呢個肥仔啊，反三飛啊呢啲嘢啊，真係出嚟嗰啲咧，其實係我覺得真係真正勇敢。但係呢一樣嘢就真係一面照妖鏡啦。嗰班咁樣唔係淨係土共出嚟去嘴擊你，追擊你哋，最好笑係嗰班咧跟唔到形勢嘅所謂半島派啊，佢都話自己半島派噶嘛，係咪 嚇？啲偽嘅啫， 係嗰啲左膠啊，或者點咧嚇，竟然間都喺度話你哋啊，唔對唔準政權啊，噏埋啲咁嘅廢話喎。 咩？我記得好似唔知今日我睇嗰張圖之就係講，即係我 break 嗰陣時咁立個眼，就好似話咩馮檢基啊，唔知邊一日啊，日期我唔記得啦，就話上晝就同即係上京啦，類似咁啊，就講類似政改嗰啲，跟住下晝就翻嚟出席悼念，唔係悼念，係下晝就出席，即係講六四嗰啲嘢，跟住 遊行， 我唔記得係咩嘢啦，類似咁，跟住咧。跟住有後面咧，啲人就喺度話啦：，喂，你咪之後再去對準政權咯。 你上午去北京跟啲朋友讲呢啲，你下昼翻嚟玩悼念， 你敢唔敢讲真话？你敢唔敢讲出你嘅抗争？ 你下昼你翻嚟香港去玩悼念， 嗰个做戏， 即系我哋讲紧成日话对准政权。今朝你 系咯，有机会俾你对准政权咯， 系啱，你 讲得啱啊！有机会俾你对准政权啦，你唔去反 缩咁样，呢啲契弟嚟嘅真系契弟到爆咯。 系真系，所以咧话咧，而家我有阵时真系谂翻呢班咁样嘅。唉，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啊嚇，中二民團啊嗰啲，同 班有中二病嘅人全部都 係，即係同當年啊慈禧太后嗰個年代嗰啲義和團有乜分別咧？ 喂，義和團起碼識神打標同上身先，係啊，有啲又威威啦，而家 冇錯，都耍幾下嘢，你睇下扮下嘢， 可能劈下刀， 佢都有啲理論啦，佢話自己係神嘅第二個仔 我唔知咯，我就係知標同呢家嘢 係咪啊？佢如果唔係有慈禧太后去 support 啦，你估佢有咁勇行出嚟咩？ 咁咪真係講得衰啲，咪有一班牛屎。 咪咯，其實真係同而家香港呢班妖魔鬼怪一模一樣嘅。而且而家系即系自从梁振英一上台啦吓，佢系搞呢个群众到对群众，佢推行呢一样咁样嘅吓，佢呢个 成功啊， 系啊，其实已经搞到香港咧，你变咗 撕裂咪因为佢搞成嘅啫嘛， 香港。所謂撕裂是好事嘅，真係咧開始分到正邪啊嘛！以前係分唔到嘅，撈埋一大堆，係又正又邪，有啲咧就係好似民主嘅，但係邪壞人嚟嘅，就喺度搞民主。 係 一啲咧，其實咧又好似草親政治、政權嘅，但可能心底係好嘅嚇。即係好多呢啲其實模糊咗啊，真係好模糊啊！ 即係模糊焦點啦，咁好。 唉，捞埋一碟咁啊！有阵时我好难分正邪，真系噶。而家就好啦， 所以 一撕裂就好啦。 所以先俾嗰班泛民呃咗几廿年啫嘛。 冇错啦， 混浊嘅环境之下，根本 系啦，一个混沌嘅环境。而家咧就清楚啦，大家好清楚啦，边个系正，边个邪，好易睇到啦。 嗯，即系睇到啦，剔边晒。 好似而家香港嗰啲咁样嘅政治团体多如繁星，系咪？以前就系、是、呢、這个民主党咧就统领天下，多埋一个公民党，而家又咩咩？建制派都有咩啦？新民党啊、民主党、民建联啊、自由党啊、工联会啊，咁佢哋都好多唔同嘅派系啦、啊。其实大家都好壁垒分明噶啦。讲真，最好笑咧，而家我哋以前以为嘅泛民啊、民主派啊，原来都系嗰啲人嚟噶。 系，原来佢 都系嗰班嚟噶。咁你话系咪好笑咧？咁好啊，呢个撕裂咧，咁将我哋咧，即系嗰个撕碎啊，就其实理清楚啦。分得清楚了，哪些是中哪些是奸，好易看到了、现在呢，哪个抛出来 变成议员化了， 议员化好，你譬如现在你哪个抛个身出来去撑这个消费仔、你就知道咩人 嗰啲就 係葉劉好嘢啊！嗱，葉劉啊好嘢啦嚇，唔知道會唔會俾佢執到條好醜啊？ 好難講啊！ 即係葉劉就知道佢唔可以撐啦。你佢因為佢自己做保安局噶嘛，點撐啊呢樣嘢 嚇？ 但係最好笑嗰班傻頭傻腦嘅左膠啊嚇，傻仔黃絲嗰啲咁樣咧，就話唔好欺凌弱小啊！無論佢係點樣嚟啦嚇，佢犯咗法又點喎咁樣？ 我諗起呢句真係犯咗法點？ 犯咗點喎？ 犯咗法又点啊？嗰个靓妹 系啊， 犯咗咪拉咯。 就系呢班人咧，喺度讲埋呢啲所谓大爱啊、普世嘅包容啊，呢啲咁嘅废话，揽埋呢个肥仔一齐去死噶啦，将会。行要 佢死佢事， 然后包容咁啊，即系，所以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吓，越撕裂就越好，撕裂得清清楚楚吓，楚河汉界啊，大家你敌我分明，我成日讲你打仗啦，而家香港尽量进入一个战争状态，就一定系敌我分明嘅，大家要认清楚边啲系有，边啲系敌。 嗯， 好易分嘅啫。而家其实我知道咧，就算民主派又好，建制派又好，你都有啲内讧啊，有啲纷纷扰扰啊，是是非非啊，咁样啊，呢啲好小事。 而家嘅事噶啦， 尽量 都系咁噶啦， 尽量唔好嘥时间喺啲争拗嗰度，大家认真系要大是大非。维护香港，你唔好理嗰个你要斗争嘅目标系土共，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土共组织啦吓，嗰啲咁样嘅蓝丝又好，民建联又好，唔好理嗰啲系乜嘢，总之佢破坏紧香港我哋嗰个权益吓，欺负紧香港人嘅人咧就系、是、坏人。 嗯， 就是坏人， 因为即系佢 打压本土嘅咧，即系佢勇士嗰啲，一定系坏人。 总之就 即系我哋咁样行出嚟嗰班朋友， 欺压紧香港人应有嗰啲权益啊、权利啊，跟住系将佢转 轉俾第二啲，佢哋都可以同樣嘅，唔係我哋呢一種嘅身份，但係佢哋都可以享有。咁其實呢啲已經係賣港啦。 係啊。是啊，好像我們勇於走出來的朋友，我覺得很欣賞的，譬如下個星期將會來的 Ray 黃尚、毓敏、這些，其實我們他們這麼勇敢走出來去鬥爭、誰個批評他們呢，都是壞人好易分的了，即有時候為什麼人 一 直就是因為對同一即中文有私怨呢，就無論他做什麼都抽情找東西來罵、我覺得這件事就你又看得出， 我想 好像自掘坟墓的这班人。 如果我说华人戴头发短，那算不算是批评他？ 就被人闹惯的了，我想。即是毓敏，我们即是面对这么多的、攻击、被人闹惯了，这些真的刀枪不入的了、大家都要好好学习这种这样的金刚不坏之身。咁、我哋出嚟抗争呢就会用好多嘅。 剛才呢你咪讲緊呢咪话睇到係啦嗰度。而家想我而家就想话而家啲妖魔呢唔淨止香港出现，你要跨埋喺大陸。 哎呀你 讀 啦，笑死我啲。呢句说话呢我前日真係睇完之后我都噏唔返出嚟。 你记唔到 呢个叫做心大。 因为嗰句说话係嗰、那個結構問題，其實嗰個係咩呢，就係頭先醫生啱同我講就話 死語囉， 咁人哋唔知係咩嚟㗎嘛， 呢啲個強國嘅文化， 簡單解釋下。 係啊，今日睇到嘛，有個深大學者、學者喎，好似話教授級㗎喎，佢話 大學啦， 係啦，佢話港人啊應該拋棄呢種優於內地嘅異端思想，我當堂彈起啦，優於內地。唔係今日先發生嘅， 唔係我唔係想講呢句説話，其實係唔合理咯。 係啊， 因為優於內地，梗係優有劣，係 呢個事實嚟噶嘛， 係一個 factual 嘅嘢嚟。 佢話呢個係異端思想喎， 而呢一樣嘢係 factual 就唔係思想嚟嘅，係見到實際嘅嘢。 佢仲有一個形容詞形容呢個思想嘅，呢叫做制度傲慢嘅思想。 制度 傲慢， 傲慢是一种态度嚟喎，点解一种制度呢，即其实他们现在呢，我是觉得点解我哋觉得有时啲匪语嗰啲我哋听唔明呢，就是、 制度傲慢。 你我点解听唔明呢，原因就是他们根本就是将啲词语佢本身。 不合逻辑的完全。 不是话不合逻辑咁简单、而是他们本身嗰个词性，他们每一种词语有佢分佢本身是属于副词啊、形容啊或者是名词啊、动词。類似啲，佢係將呢啲大兜亂咁樣亂咁啊，摷埋一齊，懟埋一句咁嚟用，所以你隻隻字你都識砌埋，你唔明佢咩意思？ 佢話呢啲係異端思想，我先覺得好笑嘛。 唔係 香港嘅制度優於內地， 點會係異端思想？ 呢個係事實啦。如果唔係，你點會啲人咁恨走落嚟啫？啊！嗰啲個肥仔壞點樣會撲到個撲？呢啲人點樣去衝走落嚟？咁多人走偷渡落嚟啊！嘢唔使偷渡啦嚇，點解走咗落嚟人唔肯走啊？然後希望千方百計係攞呢個居留權、啊。 點解冇書讀咗翻大陸咯？大把學校咯、 啊。而家 點解而家成日都好多香港啲學校翻大陸 教、啊？其實呢個深圳教授又真係、啊，佢係真係可能咧揭露咗國家機密。 点解咧？ 喂，深圳先至啱啱俾内地嘅经济学家评为咧， 哎，最有竞争力嗰个城市， 最有竞争力嘅城市啊嘛，已经爬过香港头啦嘛，即系呢个香港咁多嘅地方，你应该系就 系 咯，应该深圳优于香港噶嘛，应该你都调转嚟讲咧。话香港优于大陆咧， 吓、 啊、真系大镬你，你真系大镬啦！ 你真系突破万丈。 然后又话你哋啲咧叫制度傲慢，咁香港人不嬲，因为我哋真系有呢种咁样嘅优越 性，咁所以有优越感喺度噶。 我哋傲慢得起嘛？ 系啊， 我哋傲慢得嚟嘛？唔通你话英国人，你哋做乜咁傲慢？你唔抵得人哋啊？真系文化咁高尚啊！ 人哋真系有个条件喺度。 系啊，你呢班咁嘅诗黄种人啊吓，蝗虫嗰个黄，你而家去到全世界都。 全世界唾棄佢哋， 怕毀咗你啦已經。你有錢又如何啫？ 即其實係好多全， 佢真係冇自知之明 嘅。世界嚟講個例子好多都係佢哋係不受歡迎嘅物種嚟咁啊。係 啦，冇錯。 但係佢就係成日呢班人就係覺得人哋睇佢唔起啦，跟住佢咪更加財大氣粗咯，養佢自己醜惡嗰邊，跟住令到人哋更加討厭佢呢個無限碌無限擴大咯。即其實好蠢噶。 其實咧，你咁樣講，我諗起咧呢班，冇錯啦，呢班咁樣大陸人啦，我諗啊，深 深圳人更加可能有種傲慢，他們覺得自己有錢嘛，他覺得現在我們中國呢很強了， 強大 是經濟的第二經濟第二大國，將會超越美國的了，這樣 超英趕美講幾十年都超不到。 你這種優越感呢，說真的真的絕對不經得起考驗了嘛，你這個心大浸咩心大的教學者咪已經暴露了出來咯。 唔係，我同埋我同埋 想話，你哋香港人咁傲，唔應該咁傲慢，拋棄呢種異端異端思想。 佢提出呢啲咁樣嘅奇怪嘅説法，呢啲就真係異端啦，都唔係跟翻我哋本身嗰種嘅語法啊、用法啊咁樣去講嘅。即係你同我講完之後，我拗拗拗， 所以我要睇翻我先拉翻出嚟，因為先我都冇辦法入腦。 所以你組織唔到，因為佢根本就啲詞語同詞語之間冇乜特別嘅關聯。如果呢句説話佢俾人改嘅話，肯定打翻轉頭。 你淨係講話呢種 做啦， 制度優越感咧係一種傲慢、一種異端，咁你應該講唔通啦。如果咁樣講法，你而家大陸究竟你覺得你自己係優越定係唔優越咧？你又真係嗰、那個佢其實大陸嗰種傳媒咧，嗰、那個風格咧，我覺得而家點解我哋咁憂慮香港嘅墮落咧？就係、是、香港嘅傳媒啊，香港而家呢班咁樣嘅妖怪啦、妖魔咧，嗰、那個心態嗰種行事嘅模式，嗰種咁嘅宣傳嘅手法，同大陸好接近啊，越嚟越睇齊啊、 哎！真係開始同佢大陸 咁，我哋覺得好憂慮嘅。其實我哋呢啲為咗本土權益而搏掙扎嘅抗爭者，係、我哋真係睇到好驚嘅。你睇呢啲咩學所謂學者啦嚇，同埋而家大陸嗰啲咁樣嘅暴發户啦嚇，佢行出嚟財大氣粗嗰個樣啦嚇嚇嚇咧，就以為自己咧哇不得了啦， 有錢就大鬼曬， 係啊， 全世界欠。 最近你有冇留意嗰個南沙群島嗰度嗰個衝突啊？ 冇， 你有冇留意啊？我有留意啊，但係我哋唔敢去分析咯。但係我覺得有一個現象咧，即係令我哋有啲你話係擔心咧？其實我係樂觀其成嘅，要話中美難 一戰。其實我覺得樂觀其成呢個説話等于吃花生嘅啫， 咁梗系啦。有啲人话好惊，我听唔少噶啦，话你哋唔好搞咁多事啊，或者搞乱大陆咧，就乜乜啦。 又话咧， 系啊，又话咧，而家咧，如果你即系中国咧，佢如果要去凝聚国家嗰个团结啦，吓嗰个民族性，唯一嘅方法咧就系发动战争。他认为如果他们很多人都知道发动战争就能够将国家能够团结的了，即是最强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些人看到现在的纷争，很多人在注意了南沙，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危险 的 situation， 因为他你知道他又起这个所谓叫建设又跑道啊，各样东西美机又在巡逻，其实好像怕他擦枪走火。说真的，我哋明眼人一睇啦，或者我哋叫旁观者清啦，我哋都知道，我就对绝对唔相信呢个解放军有咩战斗能力嘅。你话我，你唔知啊？其实解放军好强啊， 好劲啊！ 喂，我都听唔少噶，有啲人话俾你听，哇，解放军嗰个军备而家好劲啊，啲飞机啊、大炮啊、航空母舰啊，乜乜乜乜，嗱，而家好犀利噶，即系已经唔同以前不特止啦，甚至乎佢话以前咧就美苏冷战啊，吓，而家佢觉得中国大陆啊，共产党嘅军备系强过苏联嘅，即系绝对咧有机会打美国嘅，咁哇，我觉得系就好咯。 唔系啊，我头先你咪话咧，如果系要团结一个民族，就系要发动战争啦。我想话喺第二啲国家嚟讲咧，就应该系 work 嘅，但系中国如果一系即系一发动战争，我相信有个现象出现咧，系会 嗰啲斗牛 即刻走， 系 立即走啊，团结唔起啊，会散晒添。 即散啊，即死啊！我相信啦吓，呢啲我呢啲最 因为我真系觉得大陆真系异端民族嚟嘅。 大陆如果发动战有打仗咧，我觉得咧，我哋就发达啦。共产党必亡嘅吓，当然啦，有啲人话：，你冇咁天真啦，或者点样吓？有一样嘢咧，我系睇到咧，最危险嗰个形势系，因为大陆人咧太过狂妄啊，佢想傲慢，其实系空心嘅呢个。 唔 系，唔同我哋香港人， 因为其实你傲慢嘅话，你系有条件，有啲嘢 back up 咗你先有。即系咁讲，你系即系你有能力去 有本錢， 係啦，有本錢，傲慢得起咯。而佢哋係得個學，跟住篤一篤，全 brown 上曬， 冇錯啦。係啊，因為而家我覺得咧， 扮唔出 大陸嗰個民情咧，係尤其是最恐怖係佢自己製造出嚟嘅言論嚟噶。我留意《東方日報》啊，同埋嗰啲。即係嘅黨報咧，《環球時報》嗰啲咁樣咧，其實佢喺度吹噓緊咧，即係話而家我哋中國嘅軍備好強啦，經濟又好強啦，嚇啊，絕對咧係有能力一戰嘅。同埋咧，啲人民咧最恐怖係啲人民咧都覺得自己好強啊，打佢啦，打佢啦咁。 我係覺得咧，呢啲咁嘅報紙咧，佢講嘅咧都係調翻轉嚟係就啱噶啦。 都唔係嘅，調翻轉嚟佢係製造呢種輿論咧。其實最恐怖我就係咧令到啲人民。有一个幻想，咁会制造一种 期待佢幻想破灭嗰一刻啦， 就制造一种咧，就系、是、一种妄想，就以为咧有能力去同美国打仗，然后咧你知啦，你知嗰啲嗰班大陆人噶啦，嘘起上嚟呀，我要打仗啦，我要打美国， 咁 啊 真系暴 啊，我哋要打美国啦，咁乜乜乜咁，嗰阵时就真系大祸啦，真系难免一战啦，我惊而家就骑虎难下，其实而家美中方已经咩噶啦，态度啊，各样嘢系谂紧一啲点样去打圆场噶啦。我哋密切留意啦，我觉得呢样嘢咧，啊南沙群岛如果真系一个火药嘅， 不过乐观其成 啦。系即系你唔好话唔系黑唔黑心啊，有阵时世事嘅嘢咧，冇一啲 大嘅变化 冲击咧， 你真系试唔到真伪。而 家好似系啊，系冇一啲冲击啊，冇一啲挑战咧，你又好难会有突破嘅。吓、讲到最后咧，我又提醒大家咧，其实阿黄杨达发起嗰个父老携幼。行俾你睇，呢个好事啊！ 今个礼拜五，今个礼拜五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即系我讲呢班咁嘅妖魔鬼怪喺香港咧，成日搞埋呢啲咁嘅嘢咧，搵啲手出嚟喊啊，做戏啊，然后又俾呢啲咁嘅传媒咧，系将钉屎咁多啲嘅嘢吓摆到明。即系你话明眼人就知道做戏，咁佢又将佢去放大啊，然后咧就系卖悲情啊咁样。 我谂叫文西喊俾你睇。 我可以告诉你聽，香港人咧慘，真正好慘的香港人咧，其實是為數不少的 我希望有啲咩人嘅咧嚇，有啲冤屈氣咧，一起出嚟。 係啊，去到啊，去到去啊， 一齊去喊，真係喊俾你睇。香港人其實而家咧，俾人即係踩到上心口啦，已經。 古有萬疆女哭奔長城，今有香港人哭奔正種咁樣。 我覺得好委屈啦，香港人而家即係弱者，仲要俾人哋扭曲到咧，呢搞嘢咧，害人。即係咩話？我哋喺度蝦人啊，咁樣啊，即係 總之，去到就去啦，大家大喊一場啦！我哋今日時間夠啦， 夠啦，係 拜拜。